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明日黄花计南巡”，形式逻辑。1956年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宣告了人工智能的诞生。在人工智能的襁褓期，各位奠基者们，包括约翰·麦卡锡、赫伯特·西蒙，还有马文·明斯基这些未来的图灵奖得主，他们的愿景是让具备抽象思考能力的程序能够解释合成的物质如何拥有人类的心智。通俗的说呢，理想的人工智能应该具备抽象意义上的学习、推理，还有归纳能力，其通用性将远远强于解决国际象棋或者围棋这一类具体问题的算法。要实现这样的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形式逻辑。人工智能的早期研究者认为，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本单元是符号，而认知过程就是对符号的逻辑运算。这样一来，人类抽象的逻辑思维就可以通过计算机中逻辑门的运算来模拟，也就可以实现机械化的人类认知。反过来呢，形式逻辑也是智能行为的描述方式。任何能够将某些物理模式或者符号转化为其他模式或者其他符号的系统，都有可能产生智能的行为，也就代表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能够模拟智能行为的基础是具有知识，但知识本身它也是抽象的概念，需要用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示出来。在人工智能中，常用的知识表示方法包括数据结构、处理算法。数据结构用于静态存储待解决的问题、问题的中间解答、问题的最终解答，以及解答当中涉及的各种知识。处理算法呢，则用于在已有问题和知识之间进行动态的交互，那么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知识表示体系。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用形式逻辑实现知识表示是一种普遍的方法。形式逻辑可以说包罗万象，一个最简单的实例呢，就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并且流传至今的三段论，它由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构成。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首先，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其次，人工智能是科学，所以人工智能是不断发展的。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不仅在于说证明了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更在于确定了在大前提和小前提的基础上推导出一个结论的形式化过程。这个过程它完全摆脱了内容的限制，由此而诞生的符号推理也给数理逻辑的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人工智能应用的主要是一阶位词逻辑，位词逻辑是最基本的逻辑系统，也是形式逻辑的根本部分。位词逻辑的一个特例是命题逻辑。在命题逻辑中，命题是逻辑处理的基本单位，只能对它的真伪做出判断。但命题这种表示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无法把它描述的对象的结构以及逻辑特征反映出来，也不能体现出不同事物的共同特征。假如说单独给定命题，老李是小李的父亲，在没有上下文的前提之下，我们没法确定老李和小李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命题的真伪也就没有意义。为了扩展形式逻辑的表示能力，在命题逻辑的基础上又诞生了位词逻辑。位词逻辑将命题拆分为个体词、位词和量词，三者的意义呢不同。个体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具体或者抽象的描述对象，比方说前文例子当中的老李和小李。位词呢，用于描述个体词的属性和相关关系，比如说前文例子当中是谁谁谁的父亲。量词用于描述个体词的数量关系，它包括全称量词还有存在量词。以上三种元素可以共同构成命题，不同的命题之间呢，则可以用逻辑连接词建立联系，由简单命题形成复杂的复合命题。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按照优先级由高到低排列的五种逻辑连接词。在位词逻辑中出现的不只有常量符号，变量符号也是合法的，同时还可以出现函数符号。变量和函数的引入拓展了位词逻辑的表示范围，也提升了它的普适性。位词逻辑既可以用于表示事物的概念、状态、属性啊，这些事实性知识，也可以用于表示事物之间具有确定因果关系的这类规则性知识。事实性知识呢，通常使用吸取和合取符号连接起来的位词公式表示。规则性知识呢，则通常使用由蕴含符号连接起来的位词公式来表示。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位词逻辑进行知识表示的步骤如下。第一，定义位词以及个体，确定每个位词以及每个个体的确切含义。第二，根据所要表达的事物或者概念，为每个位词中的变量赋予特定的值。第三， 根据要表达的知识的语义，用适当的逻辑连接词将不同的谓词连接起来。经过以上步骤的处理之后，抽象意义上的知识就能够转化为计算机可以识别并处理的数据结构。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一个实例。使用形式逻辑进行知识表示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让人工智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实现自动化的推理、归纳和演绎，以得到新结论和新知识。就现阶段来说呢，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主要区别正是体现在推理能力上。人类的判断方式绝非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数据当中去学习，谁也没有那个精力，而是基于少量数据的特征进行归纳和推理，以得出的一般性规律作为判断的基础。在数字图像当中稍微添加一点干扰，就可以让神经网络将海龟误认为步枪，但却绝不能欺骗任何具有思考能力的人类。其原因呢，也正在于此。人工智能实现自动推理的基础是产生式系统。产生式系统以产生式的规则描述符号串来代替运算，把推理和行为的过程用产生式规则来表示。其机制呢，类似于人类的认知过程，因而被早年间绝大多数的专家系统所采用。产生式规则通常用于表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基本形式是 P 推出 Q。 它既可以用来表示在前提 P 下得到结论 Q， 也可以表示在条件 P 下实施动作 Q。 这里的 P 呢称为规则前件，它既可以是简单条件，也可以是多个简单条件通过连接词形成的复合条件。 Q 呢则被称为规则后件。当一组产生式规则相互配合协同作用时，一个产生式规则的结论就可以为另一个产生式规则作为已知的前提或者条件来使用，以进一步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这样的系统呢就是产生式系统。一般来说，产生式系统包含规则库、事实库还有推理机三个部分。规则库是专家系统的核心与基础，存储着以产生式形式表示的规则集合，其中规则的完整性、准确性还有合理性都能够对系统的性能呢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事实库存储的则是输入事实、中间结果还有最终结果。当规则库当中的某条产生式的前提能够和事实库当中的某些已知事实相匹配时，这个产生式它就被激活，结论呢也可以作为已知事实存储在事实库当中。推理机则是用于控制和协调规则库与事实库运行的这个程序，它包括了推理方式还有控制策略。具体来说，推理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正向推理、反向推理还有双向推理。正向推理采用的是自底向上的方式，也就是从已知事实出发，通过在规则库当中不断选择匹配的规则前件，得到匹配规则的后件，进而呢推演出目标的结论。反向推理采用的则是自顶向下的方式，也就是从目标假设出发，通过不断用规则库中规则的后件和已知事实相匹配来选择出匹配的规则前件，进而回溯已知事实。双向推理则是综合利用正向推理和反向推理，使推理从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两个方向同时进行，直到它们在某个中间点汇合。这种方式呢具有更高的效率。自动推理虽然能够在数学定理的证明上显示出强大的能力，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却远远谈不上智能。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常识的缺失。对于人类来说，常识的建立是在社会化过程当中逐步实现的，可计算机自然不能像人类一样在成长中达成理解，所以常识这一智能的先决条件只能以形式化的方式被灌输到硬盘和内存之中。这就要求将一般成年人的知识和信念进行显示的表达，并加以灵活的组织和运用。可几乎人尽皆知的是，对常识性知识的表达和组织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张三捡起足球和张三在运动场上这两个命题推断出足球在运动场上这个新命题，对人工智能来说就已经是不可想象，更不用说道德观、世界观这些复杂的概念。如果没有对常识和信念的清晰表达，那人工智能就必然陷入混乱的泥沼当中无法自拔。想要实现通用性和适应性较强的智能行为，也就无异于痴人说梦。谈论人工智能当中的形式逻辑呢，最后的不可回避的本质问题就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1900年， 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20世纪中23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其中的第二问题就是算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1931年的时候呢，奥地利数学家库尔特·戈德尔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也就是第一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内容是什么呢？在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都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通过这个不完备性定理，戈德尔证明了公理化系统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对自止的无能为力。下面的语句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止语句。这个语句是什么呢？本数学定理不可以被证明。首先，这个数学命题讨论的对象不是别的，恰恰是它本身。本数学命题就是对整个命题的指代。其次，这个命题给出了一个逻辑判断，也就是这条命题是不可以被证明的。戈德尔证明了这个命题既不能够被证实，也不能够被证伪，从而无形戳破了数学公理化系统它同时具备一致性还有完备性的。不完备性定理对人工智能的影响在于对认知的本质是计算这一理论基础的理解。从认知及计算的角度出发呢，基于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如果要达到近似人类的思维能力，它必须建立起自我的概念。自我的概念无疑会导致自止的出现，这也将成为不完备性定理的活靶子。如果计算机能够在运算中制造出一个代表自身的符号，那么戈德尔制造悖论的方式就可以在计算机中造出既不能够证实也不能够证伪的缥缈幻境。所以说，在戈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阴影之下，基于图灵可计算概念的认知可计算主义研究纲领已经显示出极大的局限。今天呢，依靠人工神经网络逐渐崛起的连接主义学派大放异彩，与此同时，以形式逻辑为依据的符号主义学派则已经走向没落。但抛开学术路径的不同，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也许这才是不完备性定理留给我们最大的谜团。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人工智能必备的形式逻辑基础，以及采用形式逻辑进行自动推理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如果将认知过程定义为对符号的逻辑运算，那么人工智能的基础就是形式逻辑。第二，谓词逻辑是知识表示的主要方法。第三，基于谓词逻辑系统可以实现具有自动推理能力的人工智能。第四，不完备性定理向认知的本质是计算这一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说问题多多，但符号主义的思路依然是更加接近于人类认知的思路。对形式逻辑的处理能否成为未来依赖小数据学习的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